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汉武帝这一辈子一共爱过四个女人，第一个是两小无猜的陈阿娇，可是到最后他却被贬到了冷宫幽怨而死。第二个是贤良惠美的卫子夫，结果也没好到哪儿去，被他收了皇后玉玺不说，还被逼自杀身亡了。第三个就是娇巧玲珑的钩弋夫人，下场和前两位前辈差不多，让汉武帝无缘无故的赐死了。唯独这最后一位，不但幸免了这位帝王的凶狠残暴之手，反而让这位帝王频频再现他的男儿柔情，对他情深似海，终身难忘。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奇异女性拿捏着这位帝王的柔肠寸胆呢？妓女出身却让皇上对她百依百顺，浑身媚术让他集千百宠爱于一身，欲擒故纵让他成为皇上唯一不动杀机的皇后。他深知男人的心理，就连死后都让皇上对他朝思暮想。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人鬼情缘李岩。汉朝建国初期，这朝廷将相大多都是布衣，后妃也不像其他朝代那样都是一些皇亲国戚或者门当户对的大家小姐，他们那个时候估计最崇尚的就是草根榜样了。您比如说西汉的开国功臣周勃，早先就是一吹鼓手，军事家韩信发家之前也是穷得一贫如洗，甚至靠着媳妇老太太施舍过日子。这大将樊哙出名之前就是一杀狗卖狗肉的，诸如此类的草根在汉朝比比皆是。不光这朝中大臣有例子，后宫嫔妃也有。汉高祖的妃子薄姬在嫁给他之前就是宫里纺织房的一名纺织女，汉景帝的王夫人也是二婚夫人，就连汉武帝爱上的魏皇后早先也就是一歌女。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李岩也是艺妓出身。李岩天生一副楚楚动人的长相，婀娜多姿的身段，而且不光长得漂亮，对于音乐歌舞方面更是有着不同寻常的灵性。然而不知道是红颜多薄命呢，还是一般长得漂亮的女人都会不幸沦落到风月场所，这李岩呢也是按照套路在那种灯红酒绿的工作单位生活下来，不知道伺候过多少位王孙公子。李岩有一哥哥叫李延年，这个人呢要是生活在现在肯定是个出了名的全能音乐家，能谱曲，能填词， 就连舞蹈都能编排，算得上是一个天生的艺术人才了。他当时的工作就是在汉宫里边专门负责音乐娱乐活动，担当替汉武帝解愁解闷的角色。李炎日后能够进宫服侍汉武帝，全都是靠这位音乐家哥哥撮合的。汉武帝这个人呢，不能算是工作狂，也不能算是玩物丧志的昏庸皇帝，他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安排得相当和谐，可以说是工作娱乐两不耽误。有一天呢，这汉武帝下朝回到内宫，李延年就带着乐队还有表演舞蹈的演员为皇上唱新歌献新舞，这歌声是抑扬顿挫，悦耳动听。 北方有佳人，却是耳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在汉代初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都在黄河流域，所谓的杏花春雨江南，那都是近代以后的事儿了，所以当时的绝代佳人大多数都在北方一带。您刚才听歌的时候估计也听见了，歌里边唱到那句北方有佳人，估计最初只是李延年谱曲天词的时候一种情感抒发，可是没想到啊，这汉武帝听完之后啊却当真了，一个劲儿的长吁短叹的，这歌听起来真是不错呀，不过这世间果真有如此美貌的佳人吗？李延年在宫里生活这么长时间了，深知背后有人的道理，这要是汉武帝身边能有个自己人，那日子可就过得舒心多了。所以当他一听汉武帝这么问，立马就想到了自己的妹妹李延，觉得这可是个好机会，于是立马回答道，要说美女呀，估计皇上见的可是最多的，但是要像我歌里写的那样，可就少之又少了。不过皇上您也别着急，我说的是少，不是没有，我妹妹呀可就是这么一个美人，国色天香，真的有倾城倾国之貌啊。我当时写歌词的时候啊，脑子里的参照物可就是她，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见见。汉武帝听完眼前一亮，十分好奇地问，啊，果真像你说的那样啊，那你马上把他招进宫来让朕看看呢。后宫里的佳丽呀，个个是姿色出众，李炎被哥哥吹得乌嚷乌嚷的，简直没边了。这回汉武帝招他入宫，对于李炎来讲面临的是福还是祸呢？对于妓女出身的李炎来讲，取悦男人可不是一件什么难事儿。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想方设法的让男人高兴，而且和那些出身高贵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比起来，李炎无论是在风韵举止还是话语谈吐都显得那么自然奔放、热烈主动，所以打李炎刚一进宫，他的与众不同就给汉武帝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弄得汉武帝是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啊。李炎和哥哥李延年一样，在音乐方面都有着超人的特长，唱出来的歌是悠扬婉转，跳出来的舞是翩翩欲飞，本来就好这口的汉武帝更是喜欢的不得了啊。而且李炎对于火候的把握也是驾轻就熟，当歌舞表演到了高潮阶段，这汉武帝一把就把李炎搂在怀里，李炎不失时机地把自己那套狐媚手段是一齐施展，一代帝王的汉武帝哪见过这架势啊，一下子就被弄得神魂颠倒了，于是搂着这样的北方佳人就回到了后宫，享受起了二人世界。那个时候的汉武帝眼睛里除了李炎估计什么也看不见了，别说是其他妃子被忘得一干二净，就连上朝 都好几天没去。而李岩呢，自己的这套手段倒也没白费，马上就被封了一个夫人。据说李岩之所以能把汉武帝弄得这么言听计从，除了他的那套对付男人的手段以外，他还很能把握男人的心思。李岩心里可非常清楚，汉武帝可不是一般老百姓，他想要什么得不到啊。要是汉武帝张口有个什么要求，他身边的那些姬妾哪个不是主动投怀送抱，温顺的像只小羊啊。不过越是这样，这男人就会觉得没有征服感。对于汉武帝来讲，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东西自然也就不会珍惜。所以李岩抓住了汉武帝，或者说是所有男人的好战心理，对汉武帝是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您还别说，就李岩这一手，还真让这个习惯了女人投怀送抱的皇上觉得这李岩太不一般了，越是琢磨就越想着他，对他宠得不得了。吃惯了山珍海味的汉武帝这回尝到了农家乐的美味，自然是新奇的不得了。那这个李岩到底是如何让这位众人生畏的一国之君变得像个小绵羊呢？汉武帝把李岩封为夫人之后，对他身上那种清高绝世的气质以及美的超乎想象的容貌迷得都已经记不得自己皇上的身份了，整天带着李岩到处去玩，简直就是形影不离呀。论背景，论自身条件，哪个不比他强啊？可是偏偏汉武帝就好这一口，让那些妃子嫉妒的俩眼直放光。不过光嫉妒管什么用啊，人家既然能得宠，肯定是有什么特殊的本事能够吸引皇上。所以这些妃子虽然是心里头恨得要命，可是表面上却把李岩封为了偶像。他穿什么，这些人就跟着穿什么，他梳什么发型，这些人就跟着梳什么发型，简直就是一股子李岩风啊。有一回汉武帝去李岩的宫里，突然觉得头皮发痒，于是李岩便拔下了头上的玉簪子给汉武帝快痒痒。可能是当时李岩拔下玉簪子的动作太优美了，再加上汉武帝从来没有用过玉簪子挠过痒痒，那个晚上便留在了李岩的宫里。一个玉簪就能留下皇上，这消息马上传遍后宫了。您就瞧吧，这后宫里头上上下下全都把金银首饰换成玉簪子了，人人头上绿油油的。不过这个玉簪子时尚倒是搞火了玉石商人啊，所以这玉簪在中国历史上还多了一个别名叫玉搔头。李岩的玉簪子对于汉武帝来讲那叫新鲜，可是紧跟着这些玉簪子可就让汉武帝看着头疼了。您琢磨呀，这皇上回到后宫的时候，甭管看见谁都是翠绿一片，能不烦吗？于是汉武帝一道命令，让工匠师傅给李岩专门制作了象牙的簪子。汉武帝天天和李岩在一起，没过多久李岩就生了一个儿子。然而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呀，原本就身体虚弱的李岩生完孩子之后就一病不起，气血不足自然会影响他那美丽的容颜呢。男人这种感官动物李岩再了解不过了，色衰就意味着失宠，更何况是在这佳丽如云的皇宫里边。所以要想让汉武帝对他仍然是宠爱有加，在这个节骨眼上绝不能让汉武帝看见他这副样子。于是在汉武帝来看他的时候，李岩就找了个借口说皇上因为天天和他在一起，这国家大事耽搁了不少，这次正好赶上他生病了，一定要皇上专心处理朝政，自己也好安心养病，还是暂时别见面了。您听听，这借口 简直是既能达到李严不让皇上看他那副模样的目的，又能让皇上觉得这李严太懂事太贴心了。于是和李严说了两句暖心窝的话就走了。在后宫里头，要是哪个妃子生病了，皇上能够亲自来看望，那简直就是天大的恩宠。可是李严却让皇上吃了闭门羹，在这之后事情的发展会像李严心里盘算的那样吗？这日子一过就是十天半个月，李严这病也不太好的，什么时候才能见着啊？这相思之苦实在忍不住了，汉武帝又去看望李严了。李严一听说皇上驾到，赶快拿被子蒙住脸。汉武帝一看就问了，你为什么不愿意见我呀？一听见皇上这么问，这李严蒙着被子就开始哭了，说了一大套，说自己现在因为生病啊，弄得蓬头垢面的，皇上是自己最心爱的人，应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皇上，现如今自己这样了，实在是不敢和皇上见面。这字字句句里头除了可怜就是委屈，让汉武帝听完之后心都快碎了。可是毕竟人都来了，不见上一面怎能解得了相思之苦啊？于是汉武帝开始苦口婆心地安慰起李严来了，又是拿黄金赏赐，又是答应给李严的兄弟加官进爵，想哄李严露上一面。可是甭管汉武帝怎么说，这李严就是不肯出来，还变本加厉地哭得更伤心了，还让皇上答应他，如果自己有个三长两短的，一定替他照顾好儿子和哥哥。听着李严这通撕心裂肺的临终遗言，汉武帝眼泪掉落。可是转念一想，您都说这话了，我要求见一面也不为过吧。于是又开始软磨硬泡的让李严转过头来让他看看。按理说能让一个皇上这样求一个妃子让他看一眼，别人连想都甭想。可是李严呢，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就是不让看，一边找理由一边哭的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汉武帝打一出生就是前呼后拥的，哪见过这架势啊？就说李严是他现在最心爱的妃子，可是您闹闹就得了，得有个够啊，好歹我也是一国之君呢，别的妃子别说让我哄了，在我面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出，现在倒好，无论我怎么哄怎么说都不成了。甭管是面子挂不住了，还是心里真生气了，看自己怎么说都没用了，汉武帝站起身来转身就走。汉武帝离开之后，宫女赶紧围拢过来，都说皇上这回真生气了，恐怕得大祸临头了。可李严听完之后啊，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但凡是以容貌取悦皇上的人，要是哪天让皇上看到自己不好的一面了，以前的那些美好印象都会一扫而光，怎么能期待他会念念不忘地照顾自己的儿子和哥哥呢？宫女儿听完李严的分析，个个都是半信半疑，然而以后的情形会像李严想象的那样吗？要说李严虽然是个妓女出身，可是他还真是有心机，虽然病没好，可是在他死后还真像他所预料的那样，按照皇后的礼节替李严下葬以后，汉武帝伤心的是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了，往日的甜蜜好像都历历在目，还亲自让画师按照他印象里的李严画了一幅画像挂在甘泉宫里，每次汉武帝想念李严的时候都会在这幅画像前边看得出神。 后来汉武帝听说山东有一位道士能够招神唤魂，于是赶紧让人把他接进宫来设坛做法，希望能再见李严一面。这道士在宫里边折腾了三天三夜，是灯火辉煌，歌声喧天呐。直到第三天夜里，汉武帝坐在纱帐当中，忽然是灯烛尽灭，浮云掩月，一片朦胧当中隐隐约约的看见纱帐里有一个美人，无论是模样还是神态都和李严一模一样。这汉武帝疯了似的站起身来，一边走一边喊，夫人呐，你让我想的好苦啊。只可惜人一走到跟前，这身影就不见了。虽然看到的只是一个影子，汉武帝却难以忘怀，还写了首诗作为纪念。是也非也，立而忘之，偏和姗姗其来迟。咱们现在所说的姗姗来迟这个成语就是出自于此。对于汉武帝在李严死后想再次见面的事情还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说道士花了10年的功夫找到了一块能够还魂的奇石，当汉武帝要走近的时候，道士告诉他这石头上啊有剧毒，所以汉武帝只能远观不能靠近。随后汉武帝还修筑了梦灵台用来祭祀李严。另外一个民间说法说，当时那个道士啊，只不过就是表演了一场皮影戏而已，根本没什么还魂的李严。其实甭管是什么说法，汉武帝对李严的爱却是情真意切的。汉武帝死后，请求继位的汉昭帝追封李严为皇后，还要求把李严的衣服和他葬在一起，以慰藉其相思之情。李严在汉武帝的眼中是绝色佳人，在现代人眼里他是一个最好的演讲家谋略家，他深知爱情如戏真假难辨，更知道以美色获取宠爱的短暂和危险，所以在他病危的时候以自己的心机和口才赢得了汉武帝的爱怜，也让自己成了汉武帝唯一不动杀心的皇后。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你怕了吗？还怀疑吗？放开一切，体会变化，是否就是情绪化？ 快提高分贝，为了爱把所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五十首入围作品展播，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 请听歌唱北京入围作品《祝福北京》，作词石顺义，作曲吴旭东，陈思思演唱。 携手斯凯乐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斯凯乐户外用品15周年感恩回馈，冲锋衣、羽绒服